三人行，米丘啊， 米丘，吕丘，想起另一个人了， 好久不见。 我说呀，这个计划跟不上变化快。 对了， 本来咱们吕丘鲁威嘛，今天是要讲这个咱们太空人的神七啊，这个 你到现场去了？ 对对对对， 你到现场啊？对，没错，咱们就听见了嘛。对，本来是要讲讲这个，可是你看这世界风云，咣当一下，我都没想到这个美国什么否决了7000亿美元救市，这个消息在今天就更有震荡性了。这家伙聊什么都 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压倒西风。对，甚至有些人现在开始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开始 这个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哎，正好你也对这问题有研究啊。哎，讲讲你们扫听到些什么情报这事儿啊？ 反正我觉得透过这个事情，大家就是说我身边的，从我自己生活来说，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人的实际生活的朋友们的实际生活受到严重的打 击。哦，股票 跌了。对，一个是股票，另外我不少朋友都投资银行的。 你认识不少 的， 你认识不少骗子银行。 对，穿西装的骗子。 对对对，以前你知道做投资银行，那可是这个读大学毕业就想。 女主持人呢，你都爱找那投资银行的，真是。 要去我们公司。 是吗？ 不是，我跟你讲，人家亚洲周刊今天我就看见了，说那个雷曼兄弟的那个 CEO 叫个什么什么理查德克莱德曼，不是现在叫，反正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雷曼兄弟都这样了，你知道吗？不妨碍他一年上1000万美元的收入啊，拿着钱走路啊。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谈，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金融机构的这些人 CEO 啊，我们是说 CEO 老板挺惨，老板亏了，我都觉得就是做老板挺惨的，但是这个高级打工的是最舒服的。 对呀，你们卖的这些个东西让多少人倾家荡产？ 对啊， 咱们你们那这咱这讲高官还问责呢，对吧？出了事儿还辞职呢，你他怎么一点不耽误？ 但就是你们这种对 CEO 高薪的愤怒。这种农民的这个要求，节目机一和他的心理，使得这个7000亿的法案在众议院通 过。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呀，真是一点不懂这个。我本来以为，我看他们的报道讲说7000亿美元救市都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我一说这再给否决了，你看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那就是崩盘了吧要。但是听徐老师说好像不至于， 我觉得这是夸张。就是说其实这个金融市场的这样一个危机到底有多大，其实作为我们来说真的不是太清楚，只有决策者。 这个我们 而且没有数字说它到底占这个经济的这个 GDP 啊，或者说它经济比重的是多少，没有人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大家只看着股市，但股市今天港股大跌之后现在倒升了，你早上买现在也就赚了。 哦，是吗？ 早上开盘， 你的意思还是应该趁低吸纳基金入市。 这个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来看这个理念的话，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为什么有人反对？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就说那些去买雷曼债券的人说，我凭什么受救你啊？为什么要拿纳税人的钱，我的钱交给政府的税钱来救你？你赚钱的时候没见你们什么跟我分享一下啊？你们那个亏钱了，然后你要我来救你们？就像当初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救雷曼，大家也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要救啊？ 那个我看 CNN 的有一个评论员，他们去问美国财政部说，7000亿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说你们怎么算出来7000亿就能解决问题？美国财政部的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实际的计算到底是多少亿，我们只是要一个数字很大，能够稳住人心。 哦，原来也是个忽悠啊！ 所以 就是要把信心忽悠起来。 对，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回答使得更多人产生怀疑了。哦，原来你们就是要拿出一个大的数字，这个联想到这个飞船呐、啊，所以我就想起我读文学的，我就记得雨果的一句话：比陆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心。 对。 哎， 所以归根结底啊，那个飞船也好，这个股票也好，其实都是一个人心的战争。现在其实大家都是在争一个人心的战争。你们刚才讲的那个 CEO， 我开始反应跟你们一模一样。我一看这些人，几千万美金一年呐、啊，那就是几亿港币啊， 要脸不要脸的、 啊，这个太不像话了。所以呢，那个7000亿上去啊，那个民主党就加了附加条件嘛。就是说我们拨这个款以后，你这些我们救过的银行的这些老总那个 CEO 啊， 高管 不能超过50万。 对对对， 超过50万就全交税了。 没错，这才是社会主义嘛、啊、 结果就因为这条你知道这次反对的大部分是共和党，虽然是共和党政府，但是共和党是执政党啊，可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反对呢？ 其实这个道理是我们上次讲的宗旨意识 啊， 跟大局意识。你知道，在大局出发，所有的国会议员都知道应该救市，不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全世界金融市场。可是，等美国的这些议员呐、这个脑子啊，他要坚持他的宗旨。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那么容易啊，你明白吗？他这个宗旨是什么呢？他说，一个银行的 CEO 的人工不关政府的事，他只属于这个银行的所有的债券人，就是说你买他的股票你就有份发言。他的老板，他的所有的债券人，他的公司里的人才能决定他的 CEO 人工有多高，而不应该由政府由国会来通过一个命令来限制他。这是限制他基本，这是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所以他们从宗旨出发反对，你明白，这是其中一个理由。但是你略见一斑哈，这个争论的焦点是在什么地方？你看到没？ 焦点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说应该是政府来干预，更多的干预？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民主党本来是强调一个大政府的政府干预，共和党它本身的这个宗旨就是说是小政府大市场，所以说这是两种理念的这样一个冲突。刚才说到人性，我想起我的那个投资银行朋友就说了一句，我们批评他，就像说你们真不要脸，每天拿着那么多钱拿 去，对对对， 然后他说，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贪心的人，会有我们投资银行。 哎，那不能这么说啊，抓到监狱里的那可是诈骗犯呢，被骗了钱的可是苦主啊，对吗？ 但是 他是 有游戏规则的，游戏规则告诉你这个风险。 所以现在这个规则看来是有些问题了嘛。对吗？ 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些规则很多时候是堆砌在人的信心上面的，就说贪念也好，信心也好，这些可以建筑出一些我们看不到原来是那么巨大的一个金融市场，可以建筑出来那么多的钱，原来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钱。 真是你说的这人心呐，就是说为什么你买房子说可以不付首期，就是一分钱不花钱你就能买房子呢？就是建基于相信一直会涨的。这不就是个信心吗？ 而且个人心的个思路很奇怪，就是说你原来有了400万，今天跌到100万了，你是想不通的。可是你的房子原来100万升到400万， 就想得通 了，你很容易想得通。 那当然了，所以你们 砸当然了， 砸碗磕的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对不对啊？就是人心是这么顺着去的。 当然了，我们只能挣钱，不能亏钱的。不是我，你知道 但是世界只有这么大， 钱么 地球就是这 么 一个球， 泡沫。 你说你人人都100万变400万，那这个世界哪里来？ 但是这次你看，就聊什么的都有，就是人家就说了，说是这个像美国过去就叫什么对，我看我们杨老师还给我推荐一篇文章，就连行止先生写的这个专栏叫什么呢？忧喜参半的时代，危机四伏的时代。这文章呢，先夸了夸咱们那个什么神七是吧？然后呢，就说美国，他说有一个学者提出过一种叫什么呢？霸权的稳定理论，就是从来是世界上先有军事霸权，超级大国，然后才有经济稳定。他举例子，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所谓用这个你说的这个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稳定世界经济是有前提的，就是炮舰外交嘛， 对 对吧？飞机大炮， 你们要接受我的游戏规则， 对吧？到20世纪末叶呢，苏联解体了，内耗不已，所以强化了美国老大的这个地位。但是现在呢，普京脱颖而出，说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已经跟美国有平分秋色之势，更加上咱们中国，对吧？太空人都在太空走了，对吧？这不把美国吓坏了吗？你老大。就是说你没有话事权了，但是呢你的经济又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所以我刚才听他们评论员也讲，像当年这个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那等于是半个世界的人交税，他出了什么事儿大家买单，现在的美国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也是这个道理， 是吧？ 现在美国就利用他这个经济的游戏规则啊，他把我们都绑在上面，我们的国债，对不对？我们的很多进出口企业，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照原来要回到我们毛主席的时代，现在就东风压倒西风嘛， 对， 咱们就乘胜追击嘛。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咱们要乘胜追击，要伤了自己。 我看见杂志上甚至还有些人在聊什么呢？中国要不要救美国？感觉就等着咱们了。 这问题，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就 道这个人家网上都有了，说是美国白宫前头已经打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口号， 学习邓小平理论。 对，没错，你可以看这照片，这还真不是盖的，我跟你说这东西你看Not the white cat， 你看我现在英语还行。The black cat， but the right cat。这人家说了，这不就是说，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吗？ 只要一个对的猫， 这只要一个对的 猫， 就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吗？实际上，他这个是竞选的口号，就是说奥巴马不是有色人种吗？那意思就是说白，不管是白的还是有颜色的，可能逮住一样的道理。 他不是讲经济， 他是讲 经济， 他讲人， 他讲竞选的。 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这个， 但是非常切合实际，因为对他们来说，政府这么大笔的钱投出来，这个是违反他原来的资本主义的宗旨。 弗雷德曼呢，就是这个经济学家，诺贝尔得主，他就说，其实他有个理论说，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溜。 对对。 只不过就是说，肯定未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 是啊。 只不过是民主党走得快，叫大步前进；共和党走得慢，叫碎步前进。现在在这个救市的问题上，只是说我做的手笔大，幅度大不大，还是说小一点？肯定不会什么都不干的，对不对？那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政府掺入性、政府的干涉的这样一个理念上来说，那他正在向着这个，就像范德梅向着社会主义。 对，这就说明马克思伟大了。马克思当初《资本论》的时候就说过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建成的。 哦， 当初说的就是这，一定要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了才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后来列宁把它改了。说不够发达的也可以处处实现，后来我们毛主席说只有在不发达的地方才先实现，现在人家倒过来了。 哦，对，他们算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盛极而衰嘛，只能搞社会主义了，没别的出路了， 向前进步，这叫向前进步。 对，到咱们这儿取经可以了，是吧？ 但是为什么把那个7000亿否定掉了呢？就是因为那些人资本主义顽固不化。 对对对， 他们还是相信不应该干涉市场，这是共和党。那民主党是另外一个理由，民主党倒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站在弱势民众的市场，就是说那些人投机失败了，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交的1000-2000块税，为什么我们要去帮他们买单呢？所以这次很奇怪，他不是以前呢，他都是共和民主一边倒嘛，这次是共和党里边有一半，民主党里边有一半来反对这个条约。 但是我还听一个评论员跟我讲啊，他就说啊，你别看那标题那么可怕，实际上没那么可怕，因为我当时想，我说这就不就是了，那会崩塌了。 他 说不会， 星期四还要投票。 他说这就是属于讨价还价， 对对， 就是说美国 政治的 也反映美国的这种三权分立， 对对对， 他这种制衡就不，因为他们害怕你这个一手遮天呐， 对， 你这个政府啊或者小布什啊，你的个人权力太大了， 对。他那个 CEO 将来就不止50万，可能再讨价还价一点，或者说不那么明确的规定。 这一点就是我们也是趁机对美国社会有个理解，就好像以前中国政府跟美国打交道，只觉得我只要跟总统关系好， 对对对对， 我就能做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关系就能好了，很多事情就亲近我们、靠近我的政策就 OK 了。但现在可能才终于明白到啊，国会议员很重要，这是。三个还有个司法，三个并列的系统，不是说这一边说了算、OK。 三权分立，腐朽的资本主义嘛，指挥不动嘛。我们以前觉得你都答应的事情， 怎么 国会反对？ 你 们都存心骗我们嘛，对不对？ 对， 我们这人大是可以协调的嘛，对不对？ 美国这个， 美国这腐朽腐朽 有意思， 没办法， 刚开始 怪不得危机、啊。 咱们刚开始看那个，就是他们这个气氛呢、啊，就感觉这个保尔森跟他们那个参议院还是众议院讲的时候，说讲完之后几分钟沉默呀，就是感觉把人吓坏。 我有个 说局面。这么严重，我以为肯定得通过七千亿。 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那个人家那个不通过以后，他给我打个电话，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他说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呢，长大了知道共产主义的理想越来越远了。那我们开始转型了，就转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没想到刚刚还就转成一点，买了一点股票，资本主义又出了问题了。 我们没转向资本主义啊，我们这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对， 这个大方向要把握住。 大方向没有， 美国就把握不住嘛，对吧？他搞不晃了范儿了。所以最近我听见中国还有人说呢，说你看我们中国宏观调控搞得好吗？你们美国 不？我们自己也出现一个大局跟宗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两天中央要开会。就是我们的土地啊，中国的一个问题也非常大，我们的土地宪法规定是不能买卖的 啊， 就是普天之下都是国家财产、但是现在实际上呢，这个运作哈，你知道为了大局为了经济发展 所以现在出来叫什么流，怎么叫流通， 嗯， 什么流转， 其地很多， 哎，就是说现在他们这次中央讨论就是个土地的这个不叫买卖，咱们还是坚持原则，但是叫流通，就农民的用地怎么样能够流通， 就是那些宅基地啊， 这个一样是大问题啊，这个也是牵扯到，因为宗旨的出发我们会反对，这个将来农民怎么办，农村的地都流通到地产商手里， 这是不是会跟我们以前就是讲到私有财产的时候也是一个宗旨的问题， 对，产权法，对，产权法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啊， 所以啊现在看来啊，这个不是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啊，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它能应用于东方和西方， 对， 一切的地方，他们原来就跟我讲过嘛，就说我听一个人跟我讲啊，说其实是美国真正的这个治国呀，但具体的治国呀就是个实用主义， 嗯， 是吧，就是不是谈意识形态的，而是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嗯， 但是你现在看起来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 不他们有几条非常高的原则， 这个底线，这个原则是有的， 比方说他的第一修正案，这个言论自由， 嗯， 这个是不可侵犯的，他这个你甚违反国家利益他都要保持，那越战的时候纽约时报登了那个国家的机密，军事机密嘛，那当时就控告说你纽约时报你把我们打仗，他说因为你这个消息报道我们多少美国几千个美国人死在越南，就是因为你这个消息报道，可是纽约时报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言论自由，我们登出这个消息促使国家早日结束战争， 对，有， 所以 说 一直有大 的 争议。 而且那天我还听一个老师跟我讲说，我不太懂这英文啊，他说这个你看翻译也挺有意思，说这个白宫啊，中文的翻译就有威权色彩，说本来在英语里叫 White House， 就白房子嘛，但中文翻译叫白宫，你看这两种不同的权力色彩， 有一个理念，可能是一个理念的不同，宫它有个宫廷有权威的这样一个， 对，咱们叫 palace 宫，就当宫，实际在人家美国人说起来你小布什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就是白房子里边， 而且破破烂烂的，我跟你说，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了这个半天，这一切的原因，这我就希望能弄懂，那是不是说核心一个字儿就是贪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像投资银行是设计了太多太多的产品，然后太多太多产品让这个有贪念的或希望盈利的这些机构或者人，然后越来越多的投入钱，又没有监管， 就是还是一个人心的问题。 对， 我觉得几十年前人家都说你要是有钱的话都是一个想法，钱在银行里吃利息就行了， 对 不对？现在不行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发现你现在主要是有钱人的焦虑，就是他有一笔钱，他必须把这个钱不断的生出很多钱来，才能维持这个钱的价值。要是你放在银行里的话， 就毛了， 他就等于不断的在贬值。就是说，老人嘛，到了一定时候，你看他一生就这点积蓄，是其实有很多投资的人，你说他贪，这是普遍的说法，你。到个案上都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这一次出事的很多， 对对， 他在推销的时候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低风险的东西，对吧，那好多人已经觉得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你说我们的退休基金不是还在那个公积金还在这种里面投资， 养老金都 放在那边，养老金都放在这里面投资， 是啊， 那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这些投资银行它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然后也获得认可，对吧， 对， 政府也认可， 你退休金我们都有个选择的嘛，我们退休金他会告诉你说你看你放在这里你就每年呢会增长2%， 对， 你放在这里呢你会增长10%， 风险高 一点，你放在那里呢你会可能增长30%， 风险， 但那个30的呢是可能会没有的，二的呢是肯定有的，所以我们这些普通的人都是怎么一半一半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一半拿去是可以冒险的，一半就万一输掉了我还有点可以保底，就这样，那么那些从事那个风险高的人他们本身自己获利，然后他们就是游戏规则玩爆了， 有点像那个击鼓传花，当我获得高利的时候我需要从另一个产品里面再去就获得这样一个利润，我要把这个风险转移到另外一个东西上， 你说作为最朴实的一个道理，它无中怎么就能生出有来呢， 借啊，借贷啊， 互相借啊， 对对，信用嘛，这个就哈佛大学有个教授 Dennis Baer 好多年前写了一本书叫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他就讲资本主义的两个文化危机，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用将来的钱呢、啊？只是这个贷款，我们现在都在用将来的钱，你的房子、你的车子，用将来的钱就违背了这个以前的新教伦理啊。 就是 Max Weber 讲的这个新教，以前新教伦理就是说你好，你一个鞋匠，你好好干活，你得到你的东西。 对， 现在我们谁都是在往前，他现在我们离不开这一条，这个成了世界的主流了。 就是 他认为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危机。 哎，这说的对啊，这就好像说咱们说你想当本分人、老实人，时代洪流滚滚向前，裹挟的你，你没法当本分人了，你必须参与这个游戏，但是你又不懂。 对， 你比如说香港，我看那些老太婆们、老阿公。那不多可怜呢，一辈子的这个退休金这个积蓄，他确实这个知识啊是不对等的。 对对， 我也碰过银行的人跟我讲，我幸亏我就是保守啊，我说甭管那么多，我就是保本。 对， 我说我买基金 就放在家里的砖里边， 因为肯定你存在银行，你存款是不行了，对吧？你存款等于的钱越来越毛，所以我说我买基金我要保本，我坚持这条。但是我想他说的太迷人了，你知道吗？我当时一闪念我就买了他说的那个不保本的基金，那我今天我就到港府游行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这，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欺负老实人嘛， 所以这是个大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我们这代人正好是在我父亲一直跟我讲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这一辈的话就是说，子东你记得，你赚100块用99块你一生幸福， 对， 你赚100块用101块你一生痛苦。可是这种道德观在现在世界上还有人， 刚才说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危机，其实在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观念 受他污染嘛，他就是无孔不入的嘛， 还是反对他们这个资本主义的污染， 对，就打到他 是吧、啊、要不说我这明白和平演变咱们要警惕啊， 对 是吧， 对， 就咱们演变他们现在是